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 你来北京已经一年了。他离开上海已经两年了。我起床已经一刻钟了。小王去欧洲已经三个月了。 二、一边学习一边工作，一边看电视，一边谈话，一边跳舞，一边唱歌，一边喝茶，一边讨论，一边散步，一边聊天。三、朋友们有的知道，有的不知道。同学们有的来，有的不来。老师们有的参加，有的不参加。 扩展。一，这两天我得去办各种手续，没时间去向你告别了，请原谅。二，有几位老朋友好久不见了，趁出差的机会去看看他们。